谁紧闭心门，真心还在，天空还在，人可以活得简单，不必问谁爱得比较深，傻的要谁来承认，无欲无求的心情不会疼。就算失去了被爱的感受，不是什么都没有。我回头看自己，看开了许多，总是要走过生命里最深的痛，才能自由。心还在，天空还在，人可以活得简单，不必问谁爱得比较深，傻的要谁来承认，无欲无求的心情不会冷，不会心谁紧闭心门，真心还在，天空还在，人可以活得简单，不必问谁爱得比较深，傻的要谁来承认，无欲无求的心情不会冷，会心冷。 I love you forever， 我从不否认，虽然还记得爱情会伤人，心中不会有恨。